满满一碗都是愁。 且饮酒再回首， 蓦然往事堂上后， 芙蓉帐前红酥手。 霓裳羽衣搔头， 今宵夜君几否， 相逢无语泪先流。 红袖添香忘却江湖悠悠，眷恋西风一把酒望两头。 万丈豪情化作禅之柔，温柔乡里人比花瘦。 Ha ha ha.